欢乐时光广播。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 这两位呢也是一对年轻有为的相声演员，也是创作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逗哏刘颖也是李金斗老师的徒弟。大家带来出谋划策。 您别误会，我不是灯笼大进桥大 啊你看破灯笼他都说了。你听腻了，你别老说这些老的，你来点新颖的创新的。 那你来。 哎，我 来。 大和昌平去，这这么多年听腻了，再换一换一 报菜名。 红丸子白丸子这么多丸子，这么多年你不累啊？ 反正话 腻了， 绕口令 腻了， 你活着你 好啊， 这还高雅了， 这怎么说呀？这个 我教你啊， 我说一句你说一句， 哦，跟着你走。 来来，话剧朗诵形式啊， 啊， 先酝酿感情啊， 啊。 一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原来是 哈哈狗狗。 今天也是一条狗狗， 哥哥。 哎呀，打它也不走嘞，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好奇怪，好奇怪的。 那是为什么嘞？ 因为它是一。 演唱的表现出来，这演你演唱就一定要唱。你看现在的节目，人家火的明星，一小姑娘歪戴一帽子，拿把吉他往这一上，唱歌还跑调。然后 由这个胖子给大家说一说，哟哟，远处一看，它是一条狗；近处一看。 好是好，您这歌过时了。你说什么？ 歌过时了？ 哦，不流行了， 不流行了。 那什么流行啊？ 现在魔术流行。 什么 魔术？ 加进来。哦，你们，你别急，你别急， 不能这么胡改啊！ 不不，你刚才对我给你这个设计的不满意， 不满意，不满意。 那没关系 啊， 接下来我使使劲。 你要干嘛？ 我给你出点馊主意。 哎，对 啊，不。 出看看他是一条狗，去近处看看他是也是一条狗。 他也不走，马他也不走，因为是 岔海的传说。伴奏是三弦王子马小祥，来，英华老师、马小祥老师，有请。 沈万三，北京城里他们到处转。百姓说这个沈万三身穿破布衫，被押到地安门外，他迷迷糊糊的就是他是谁呀？敢把官兵来冒犯，来者可不是凡人，是一位老神仙。他人，我说万三呐、啊，你醒醒吧，来醒醒吧，缓缓去抽我一袋烟，沈万。人们称他石叫海，后来改名叫石岔海，两旁就叫 乐趣无穷。 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 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听众朋友，我是 文云呐 啊， 古人云什么来着？古人云， 您上来就没有词儿啊？